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。第16集，我刚搬来这儿。五。钱卫华扛着摄像机，把周围的状况拍下来。车辆闪着红蓝光，消防人员来来往往，救火、救人以及控制现场秩序，没有空闲的时间。雨势渐大，浅色的水泥地被染深，黑夜和雨水将寒冷加剧，周遭吵而凌乱，人声与爆燃声混杂，像电影里的灾难片。温以凡往人群靠近，去采访逃出的住户。阿姨，抱歉打扰您了，我是南无电视台都市频道传达栏目组的记者，请问您是六栋的住户吗？被他采访的阿姨抱着一个小孩，说话的口音很重。 对啊。 您住在第几层啊？是怎么发现火灾的？ 就五楼呀，突然听到爆炸声，把我给吓了一跳。哎，我还以为哪儿在放烟花哎。 看到摄像机，阿姨格外热情， 外头动静也大，我就跑出来看了。 旁边的大叔插话： 对呀，好几次呢，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被控制住。 话没说完，还烧着的八层传来一声巨响，橙红色的火焰用力向外伸手，伴随着浓烟滚滚，像是要将黑夜照亮，又像是要将它吞噬。一片哗然，伴随着抽泣声。钱卫华迅速将镜头抬起，对准画面。温以凡顺着望去，目光停在九楼的位置。随后，他下意识往桑岩的方向看。桑岩站在原地，沉静地看着燃烧的大火，把电话从耳边放下。温以凡收回眼，同情心后知后觉地冒上心头。所幸，这场爆炸造成的损伤不算太大，只有一名消防员受了轻伤。楼里所有的住户已经全都疏散，还剩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被困在电梯里，已经被消防员救出。花了接近1个小时，火势才被彻底控制住。消防部门还在清理现场，起火原因还不明，屋内物品几乎无一幸免，全数烧毁。同层以及上下层的房子也都有轻微的损害，其上的9层壁虎受损最严重，厨房和客厅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对这事故的相关人士一一做了采访，而后在业主的同意以及消防员的带领下，温以凡和傅壮跟着钱卫华进了现场。钱卫华将屋内状况拍下，听消防员简单说了情况，时不时抛出几个问题。到9楼庇护时，温以凡还跟桑岩碰了面，他们找他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，这回是傅壮提的问题，因为是认识的人，他问得很随意。 哥，你现在心情如何？ 桑岩显然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极其傻叉，话里带了嘲讽。他说， 我很快乐，希望你也能像我这么快乐。 钱卫华主动问道， 这场火灾对你损失严重吗？ 桑岩平淡地答道， 还好，我们刚刚看了房子的情况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。那又如何？ 桑岩反问道。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猖狂，桑岩接下来的话明显配合了一些。 我没在这放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除了房子和家具，就烧了一台手机，不过也早就不能用了。 温以凡在旁边做着笔录，动作莫名一顿，但跟桑岩也没有多余的交谈。之后一行人动身回台里写稿剪片子，傅壮忍不住说道， 以凡姐，你这同学真是又惨又牛啊，房子给烧成这样，他还能这么淡定。 钱卫华也说道。 你也安慰安慰他，让他跟物业和保险公司谈谈赔偿，这段时间找个新地方住就行了，不用因为这个事情太伤心。 啊，温一凡随口嗯了一声，尽管他并不觉得桑爷那人需要他的安慰。 傅壮又开始唠唠叨叨，不过姐，你也很惨啊，明天休息，今天还得回台底加班，我本来都跟老师说了，带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 说到这儿，他压低了声音，用只有他俩能够听见的音量抱怨道， 但他说我太废物了。 确实，闻言温一凡点了点头。这一晚虽然过得有些兵荒马乱，但这段小插曲在温一凡这儿就算是过了。火灾只是意外的突发事件，恰好桑岩是其中的受害者。温一凡回台里写稿子，将新闻成片上交，审核通过了，这个事情就算结束。在之后，受害者所需要处理的后续都与他无关。温一凡拿回钥匙，把钥匙还给前房东，跟前一套房子彻底道了别，跟桑岩碰不上面，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通过通信工具主动再跟他提起请吃饭的事儿。近期内，温以凡剩下的唯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找到一个靠谱合适的新室友。王玲玲把工作交接完毕，在新的一周到来前彻底搬了出去，像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好室友的形象从头贯彻到尾，临走前王玲玲又强调了一遍，一定会帮他找新室友，让他千万不要担心。毕竟合租是一个长期的事儿，温以凡没有想过要跟王玲玲介绍的人一块住，因为王玲玲介绍的人有很大概率会是他不认识的人，到时候如果因为这方面的事情闹了矛盾，又得找个新住处，反倒更加麻烦。但他这么热情，温以凡只能客气地应下来。温以凡已经拜托了钟思乔，这段时间一直在等他的消息，想着如果他也找不到的话，自己就只能上网发个帖子找了。隔周周五，苏浩安正打算出门，就接到了桑岩的电话，他的话里带了几分不耐烦，上来就直接说， 帮我租套房子 啊， 离加班近点，我就住几个月，房子装修好我就搬走。 你有毛病吧，老子是中介啊，你直接回你家住不就得了。 行，我直接上你那儿住，挂了。 哎，等等， 没想到桑爷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，苏浩安咬牙切齿道， 你挑个小区，我晚点帮你问问我朋友。 沉默过了几秒，桑爷那头回道， 上都花城吧。 电话挂断，苏浩安莫名想起王玲玲这几天跟他说的话，语气似抱怨又似撒娇，要他帮忙给他室友找个新室友，说自己实在是找不到。苏浩安想骂脏话，他这高富帅是长得有多像房产中介啊。苏浩安正思考着找谁帮忙，电光石火间想起了王玲玲原先住的地方好像就是上都花城，如果苏浩安没有记差的话，他的室友好像还是温以凡。苏浩安打电话的动作一顿，挑了一下眉，年前的这段时间各种事件发生的频率都高了起来，温以凡过得比平时还忙，有时候连家都没有时间回，直接把台里当成另一个家。他疲惫到了极点，累到觉得自己站着都能睡着。没日没夜的加班让他无心去想别的事儿， 之前频繁遇见的桑延也因为再未碰过面，又变回了原来那个很久没有见并且毫无联系的老同学。闲暇时想起这人，温以凡唯一的想法就是他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。周日晚上，温以凡终于忙完，总算找到一个空隙回家喘口气休息。他用钥匙打开门，一走进玄关便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。男人高而瘦，似乎也是刚进来，鞋子还没脱，旁边放着一个行李箱。温以凡脑海顿时一片空白，连呼吸都停住了。联想起了前两天他跟的那个入室抢劫案，女事主因为反抗被歹徒捅了两刀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。听到动静，男人回了头，两人四目对视，看到他的脸时，温以凡脑补的画面立刻消散。他松了口气，感觉自己的脚还有些发软，一瞬间升起的所有惊恐渐渐被莫名其妙取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桑延皱了眉。 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儿呢。 我住在这儿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温以凡脑子有点乱，只想知道桑延是怎么进来的。 话脱口的同时，温以凡注意到他手里的钥匙，是王玲玲的那把。过了半晌，温以凡脑子里产生的那个不可置信的想法，随着桑延的话应声而露。桑延说， 我刚搬来这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